今天证道的经文在箴言31章10节到31节，大家请听我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山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她的灯终夜不灭。她手拿着捻线杆，手把纺线车，她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的衣服。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看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哈利路亚。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是宝贵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石牧师，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谢谢你的爱。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就是谢谢你的爱。那我们用到箴言的部分，那我们呢都先有一起有祈祷的时间。好，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你留下了宝贵的话语，每一段呢都是很宝贵。今天呢都让我们去思考这个才德的妇人的时候呢，我们更加去知道我们呢真的有很多好好的女士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也都我们去多谢他们的爱，也都同样呢我们多谢天父你自己的爱。我们就将我们的祷告切切交在你的手里面，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今天母亲节，是不是我们都要讲一下母亲节的东西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即母亲节呢，即是第一个呢，即正式将即一个日子，即一个一年里面有一个日子定为母亲节，知边个国家呢？是啦，咁其实呢母亲节开始被即开始被一个国家去认定咗一个咁样嘅一年一个节日呢，咁其实呢就係美国嘅。美国嘅咁其实呢就即係當時就是這樣，就是由一位女士去推動，叫安娜·賈維斯，她就推動這個事情。事實上這個母親節，當然大家可以想像應該跟她的母親有關，當然詳情都不講太多，因為後面那些才重要嘛。但是呢，你知不知道母親節英文應該是 Mother's Day 還是 Mother's Day， 即是有個撇號的 apostrophe， 即母亲们的日子，定是母亲的日子呢？英文就 mothers， 跟住撇一撇个 day 啦。另一个就是 mother， 跟住撇一撇先 s， 跟住个 day。咁你知唔知究竟是 mother's day 定 mother's day 咧？咁你答我 mother's day 就啱噶啦，因为我睇唔到呢个撇号嘅。咁其实即系头先都讲到咧，嗰个其实原本咧，呢位嘅安娜咧嘅母亲咧，本来就系想所有母親們的日子，因為呢其實她媽媽呢做很多呢關心呢在當時呢很多的婦女這樣的狀況，所以很想呢推動一個母親的日子。不過去到呢她的女兒推動這個母親節的時候呢，最後她就想起她自己的母親，所以呢現在呢今天我們的 Mother's Day 呢就是那個媽媽的日子，這樣的有點不同。所以呢即係每即係無論我哋有冇仔女都好啦，但我哋肯定有阿媽啦。咁所以 Mother's Day 咧，就每一個人咧都值得去思想嘅嚇，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我哋嘅母親啊。咁當然喺母親節裏邊咧，我哋最有興趣就諗下今日呢個日子啊，即係如果你有仔女，仔女點同你慶祝啦？啊，或者你係仔女嘅話，你點樣同你嘅媽慶祝啦？嚇，咁啊，可能咧，或者你唔係都好，咁你諗下今日點都要慶祝下啦，係咪嚇？咁啊，母親節裏邊咧，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日期嘅嚇，原來唔同國家咧都有唔同嘅日期，只不過美國咧就揀咗嚇，即係五月嘅第二個禮拜日。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嗰位嘅女士啦，啊咁啊，其實咧有唔同嘅日期嘅母親節，咁你知唔知佢哋嘅母親節做啲咩嘅咧？啊，咁我又試下講少少啦，咁你又睇下邊個母親節啱你多啲啦，係咪？好，先講下希臘嘅母親節啦。希臘嘅母親節咧就係好得意噶，佢哋嘅母親節咧就係讓到咧嗰一日嚇，特別喺希臘北部嘅地方裏邊咧，嗰度咧嘅母親節就係咧。丈夫咧同埋個妻子咧要交換角色嘅，即係話咧個老公咧就要喺屋企裏邊咧洗衫啦、做飯啦、打掃房間啦、睇曬路仔啦，仲要戴上圍裙嘅，係咪好興奮啊？你姊妹聽到啊，今晚正啊，係嘅。咁啊，而啲女士咧，嗰啲媽媽咧就點咧？可以出街玩嚇，出去咧即係飲下嘢啊，跟住玩下牌啊，即係咧去行下街啊，踩下單車啊，總之出去 whack 嘅啊，就係諗起都興奮啊！啊，呢個咧就係希臘嘅母親節。咁啊，塞爾維亞嘅母親節係點咧？啊，又有啲唔同啊！我撳翻先，撳唔到嘅，上翻去嘅，係啦。系啦，咁塞爾維亞嘅母親節咧就有啲唔同啦。咁唔同嘅地方係咩咧？喺母親節嗰日咧，佢啲仔女會偷偷咧匿入阿媽間房裏邊，跟住點啊？將佢阿媽綁起，綁起嘅時候咧，咁咧個阿媽就要求情啦，放我啊，放我咧！跟住喺床底裏邊咧，就會攞一啲糖果同埋禮物咧，就俾啲小朋友，就希望佢放佢一馬。啊，咁你諗？好似好慘，其實好温馨嘅場面嚟嘅嚇，啲仔女走嚟呢間房裏面同你玩係咪？呢個咧就係塞爾維亞嘅母親節。啊，英國嘅母親節咧就係即係比較近啲美國啊，簡單啲嘅就係咧啊，母親節嗰日咧就所有嘅仔女咧喺出邊嘅仔女都要翻到嚟阿媽住嘅地方，佢鄉下裏邊咧或者佢住嘅地方咧就向母親表達愛意。啊，咁所以咧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咧都係咁樣嚇，即係我聽到。好多咧都系啲仔女嚟約佢食飯咁樣，咁呢個就是英國嘅母親節。日本嘅母親節又點咧？嚇，咁佢哋就會喺呢個嘅五月嘅第二個禮拜日啦嚇，佢就會咧送康乃馨咧俾佢嘅媽媽嘅嚇，送康乃馨大家都有啲印象啊，送康乃馨嘅概念。同埋咧，原來啲日本嘅女士咧，仲日本嘅人咧，仲會佢嘅仔女仲會點咧？帶一個花就叫石竹花。咁啊，石竹花你可能上網翻嚟睇翻，我頭先上網睇過都好靚嘅，就係戴石竹花喺胸前。石竹花咧代表咗咩咧？品德高尚嚇，正正好戴呢個花朵咧，代表咗咧佢嘅母親咧係品德高尚。啊，不過咧佢哋又會有分顏色嘅嚇，就係咧如果母親仍然健在咧嚇，就會戴紅色。咁如果母親咧已經離開呢個世界咧，就會戴白色嘅。瑞典咧，瑞典係點樣咧？瑞典就好唔同啦。去到瑞典咧，你小心啲啦，千祈唔好送康乃馨。调翻转嘅，点解咧？因为喺瑞典嚟讲咧，康乃馨咧代表死亡。啊，咁所以你喺瑞典嗰度咧，你送错花咧，你就即系你咒助紧人噶啦，就小心啲啦。啊，反而咧喺瑞典里面嘅母亲节咧，佢哋会做咩咧？就会咧透过当地咧嘅红十字会咧，做一个嘅塑胶花咧嘅义卖啊。做義賣做咩咧？原來咧就係籌到啲款項咧，係俾嗰啲咧好多仔女嗰啲阿媽咧有啲度假嘅經費啊，即係幾好啊！即係由其他人咧籌款去孝敬嗰啲咧，籌好多個啲好辛苦嘅，我哋完全明白陳蘭嗰種嘅艱苦，所以今晚記得要戴圍裙啊。OK， 好，仲有一種就係泰國啦。泰國嘅母親節點咧？咁啊，佢哋其中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喺嗰日咧。就會舉辦一個好特別嘅活動，叫全國嘅評選優秀母親嘅活動。喺嗰日裏邊咧，即係好似比分咁樣嚇，評選咧佢嘅媽媽嚇，咁啊兒女咧都會將一個代表母親之花嘅茉莉花咧送俾母親嘅。 咁啊，即係原來收花都係唔同收唔同嘅花咁樣啊。不過講咗咁多母親節，唔知你中意邊一個啦？啊，我相信咧最好嘅答案就係個個母親節都中意，最好日日都係母親節。特別你啲仔女咧啊，想即係喺一月嘅時候最好帶你去希臘過希臘嘅母親節嚇，即係三月嘅時候帶你去塞爾維亞，五月嘅時候帶你去英國，哇！即係跟住周遊列國咁樣，咁呢個母親節就真係正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啊、教了你们的方法怎样跟母亲庆祝的、啊、大家识做啊。啊今天呢我们都是在、母亲节日子里面我们都揀了一段圣经、啊、也跟母亲节有些相关，不过我这么说也不尽是母亲节相关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就是在箴言的31章呢10至到31节。啊、这里呢、总共呢是有22节的圣经、啊、22节的圣经来赞赏一个 才德的妇人。咁呢段聖經都好特別嘅喎，原來咧佢係用咗咧啊希伯來文裏邊咧，即係好似英文啦，英文有幾多個字母啊？26個啦，係咪？咁啊，佢哋咧希伯來文咧有22個嘅。咁佢哋個特別咧，呢一個咧讚頌一個才德嘅婦人嘅經文咧，就用翻曬22個字母。第十節就第一個字母，第十一節就第二個字母，如此類推。排到用到最尾第22个字母咧，就系第31节。好特别嘅呢个叫字母诗咧，个意念系咩咧？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咧就好似正正好表达紧，即系由你我俾你容易啲想象，由 A 至 Z 嘅概念就系由 A 至 Z 用唔同嘅 A B C D E 一路排咧，去赞赏嗰个妇女咧，赞到尾咧都赞唔完嘅。啊，咁所以咧对妇女嚟讲系个肯定嚟嘅。咁呢段聖經就係咁樣樣，用咗22個字咧，去俾唔同嘅婦女咧一啲描述，一啲嘅字眼去表達咧嗰種嘅女性嘅優美嚇。咁、啊、所以咧頭先講到今日讀嘅經文叫才德嘅婦人啦嚇，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譯本，有唔同嘅字眼嚇、啊，包括咗才德嘅妻子啦、賢惠嘅妻子啦、嚇、啊、賢德之妻啦嚇、啊，跟住後邊就講到 virtual woman 啦、啊、，excellent wife， a good woman。A capable wife， 所以咧，你發現咧呢度講嘅唔同嘅字眼咧，都唔係淨係講唔係講阿媽嘅，唔係講阿媽嘅。就算你唔係阿媽咧，你一個妻子咧，都係講緊你嘅。或者咁講，佢係講個 woman， 講個女士嚇。咁、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嘗試去睇呢段聖經嘅時候咧，就諗下係一個好嘅女人嚇。OK， 咁所以咧，無論你係阿媽定唔係阿媽咧，今日嘅經文咧都好啱你嘅。一个好的女人，咁啊，点样去睇呢段圣经咧？吓，我记得咧喺我结婚嘅时候咧，啊，即系我同师母结婚嘅时候咧，咁当时咧我其中一个教会嘅一班嘅人咧就送咗一本书俾我哋，呢本书叫《全然美丽》，就系讲呢个箴言第31章嘅。吓，咁你谂下，其实都几得意喎。我哋结婚，佢送本书系讲。全然美麗講緊嗰個女人，咁究竟係俾師母睇定係俾我睇嘅咧？啊，都幾得意啊！啊，但係裏邊咧就講咗好多啊，即係呢段頭先讀嘅聖經裏邊咧一啲唔同嘅特質。所以今天咧，我哋都會嘗試咧去睇下啊呢本書裏邊咧都將佢咧分類咗24個咧嚇、啊、經文裏邊提到嘅特質，描述緊嗰、那個嚇、啊、好好嘅女士嚇、啊，讓我哋咧都去試下去。思考一下自己，或者你的妻子，又或者你的母亲等等，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分数，看看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多少分，零至五分，每一个项目零至五分，如果你是不适合用的，你就 NA 就可以了，行不行？不适合应用 NA， 你就试试想一想每一个项目里面，想一想，即是做女人，即是有啲咩唔同嘅嘢可以睇得到咧？咁樣好，我哋試下好快咁去睇下啦。第一個就係咩咧？佢嘅品格啊，佢嘅品格就係珍貴罕有嘅寶藏。第十節話：才德嘅婦人誰能得著咧？嚇、啊，第一個講嘅質素就係一個才德嘅婦人嚇。呢、啊、種才德係咩意思咧？嚇、啊、喺原來呢個才德呢個字咧喺聖經裏邊咧常常咧都形容軍隊嘅。呢、这個字出現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形容軍隊。軍隊俾你有咩感覺咧？強大有力， 很 powerful 的，很厉害的，其实很有效率的，就是呢你知道你想象不到那种就是很澎湃的状况呢，就是那个才德那个字了。所以呢第一个你想想、你给自己评分或者给你心目中想那个女士的评分的时候呢，就是她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就是说她能不能够给你去见得到那种的一种这么强劲这么强澎湃这么有能干的一种的品格呢。这里 描述就是什么呢，就是说那种珍贵罕有的宝藏来的。啊、应该我们都会再看到。但是呢你想一想、就是哪一个人可以得着这种妇女呢，哪个妇女才可以成为这种的、这个这才德的妇女呢，这个特别讲的谁能得着呢，就是说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啊、所以呢这个就第一个想想你是不是一种这么不容易这么有澎湃气势的一种的一个的女士。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第十节话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讲紧佢的价值又好似个闪烁的珠宝一样。原来有啲女士咧，好似闪烁的珠宝一样。喺耶稣讲过耶稣比喻的时候咧，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曾经咁讲，就是天国咧好似一个买卖人寻找珠子一样的状况。原来咧有啲人咧见到一啲好重价嘅珠子，好贵重、好宝贵嘅珠子嘅时候咧，愿意变卖一切所有咧，去为咗得到呢粒珠子。所以其实这里也是讲一种的状况，就是、一位妇女如果能够呢那种的价值好像珍珠一样那么宝贵那么珍重的时候呢、很值得呢愿我们牺牲一切呢去拥有它、所以这种呢是一种这样的代表跟它的价值呢是非常之大的。想一想、你的价值是不是远超过珍珠呢、第三个，第三个是什么呢，她的忠贞是一个坚固的磐石，因为第十一节说她丈夫心里倚靠她，说她的丈夫这个心里她的心会倚靠她。这里有一句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来的，就是知不知道怎么填那四个格子、知道啊，你们 Alan 你告诉我是什么什么男人靠得住，猪乸会想说，个个都识嘅呢句系嘛？即系 OK， 系啦，我哋成日都话男人靠得住就猪乸会上树，即系讲紧咧，有阵时男人咧都即系唔好靠得住啊，因为咧男人咧好多时候就咩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咩啊，外表风光就咩啊，内里沧桑啊嘛，系咪？即系咧，成日咧男士咧企出嚟个样好似好劲好掂咁，其实呢阵时咧里面好多软弱嘅地方，好多咧即系自己企都企唔稳嘅地方。但是原来呢正正好有时候我们自己都站不稳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身边有个女士呢能够站得稳顶住我们呢就很不一样了。所以这里正正好讲一个状况，就是那个丈夫的心可以倚靠住，就是说这个男人可以靠住这个人，以至到本来呢他面对着焦虑、怀疑、很多不安、生活里面很多忐忑的时候呢，一面对着这个的女士呢，这位的太太呢，她立刻、定返晒个心、你是不是一种这样令到你的另外一半很安定心的一位的女士呢、又给一个分数自己了。好，第四种，第四个的描述就是什么呢，她的贡献呢是什么，真正的收获。这个圣经说呢，她、必不缺少利益、必不缺少利益。利益是什么呢，利益呢就是在、古时候呢，在旧约时代里面呢，这个利益这个字呢很多时候就讲刚才说跟打仗的概念可能相多些相关，就是什么，打仗的时候有战利品、是不是、一个才德的妇女刚才说好像军队一样，她出来去打仗的时候呢怎么样，会得到一些战利品。所以呢这位的女士呢都能够能够带来一个战利品。如果按照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 利益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发大达。这位的女士呢，她成为了带来了不缺少的利益，为到这个家庭里面呢带来一个真正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这么说，就是本身这个女士呢已经是这个家庭里面 最大的利益，即有你在这里，你就在家庭里面一个很大的利益，所以呢就是男士要立刻珍惜了。我想起呢我自己即是妈都是这样的，即是她能够都去为家里面付出很多很多，即是呢特别呢我想起她在即老退化即开始 发现之前呢，其实的日子呢，其实她即使她是很大年纪，但是她仍然想尽办法为家带来利益。她就呢尝试呢就在家里面执报纸，执报纸执那些纸皮啦，一路就执呢就希望执下执下，储了一大堆呢就拎去呢卖的。在香港卖纸皮呢卖得很少钱的，即是一大沓纸呢可能得一两蚊的。不过呢她就是这样呢，为了家呢赚多一两蚊，一两蚊就储下储下，储到呢到她老退化的时候她什么都不记得，但她只记得执纸皮。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我们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他什么都不记得，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他一见到垃圾桶就立刻去找一下纸皮。他甚至乎呢因为他脑里面只是要执些纸，他只是开人家的信箱拿人家的信，因为是纸来的嘛，他已经分辨不到了。但是说的就是他在他有清醒的时候，其实他就想起怎样为家带来一个利益，一种为家庭的贡献。我想你都可能想到你自己身边你家庭里面那位的女士怎样去为家庭里面摆上一堆一堆的贡献。第五个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什么呢，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刚才固然我们讲到带来利益，这里讲的更加讲有益无损，不过这里她更加描述的就是什么呢，她的使命是什么呢，让她的一生令到这个家庭令到丈夫有益无损。这种是一种美善的传言，不容易的。你想象一下，即是两夫妻由初初拍拖，是不是？怎么样？很温馨，很甜蜜，是不是？到这么上下开始什么？就过了蜜月期了。什么？很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开始有时什么？有争拗。开始有时呢，会闹下架。即是甚至乎呢有时都立不住自己的舌头，会说一些可能伤害对方的说话。但这里讲的什么呢，这个丈夫是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就是讲的他一生里面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间都希望能够善用到每一个机会，不会令到这个家庭失望。所以这个图画就是讲在婚姻里面是一个浪漫的时刻，是一个真实的时刻，是一个大家在家里面争权力的时刻，是一个大家在找自己是什么角色的时刻，甚至乎去到最后呢一路去到你的终老的时候，一路互相仍然去尊重对方。在一生里面很多的婚姻里面起起跌跌，夫妇关系里面或者即家庭关系里面很多起起跌跌里面，仍然坚持一生呢是要令到这个家庭呢是有福气的。不容易的。但是这位的女士呢，这位的才德的夫人呢，就是这样呢，去让她一生怎样去守住这个这么重要的关口，不要让到她呢去破坏。所以呢这个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我记得我教会即是香港教会有对夫妇呢，他们这样的。他们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已经讲明了。就是呢我们无论怎样闹交道，我们永远都不提一个字的。就是什么，就是离婚。闹到怎样好都好，最后不可以提的，因为只要提了呢就出事了。要坚持住，无论起起跌跌里面去到个位就要停了，因为你知道你们是一生的关系，就要一生令到彼此是能够得益，很重要的。跟着第六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是什么呢，喜乐的泉源。就是讲紧去寻找嗰个羊绒同埋个麻，就系咩啊？甘心用手做工。讲紧佢对于嗰个家庭嘅付出嘅时候，佢嘅心系甘心嘅，即系话咧，好乐意去为呢个家庭里面去付上一点一滴，又真系唔容易嘅，系嘛？有阵时都埋怨下，有阵时都好怒气噶嘛，系咪？特别对住啲仔女咧，即系你。你明白啦，即係啲仔女個個都好唔同個性嘅，即係咧，特別我自己都 即係你見我兩個好似好乖嚇，你翻到去我屋企你就知噶啦。即係嗰種嘅辛苦咧，係難以言喻嘅，因為總有啲嘅嘢咩噶嘛。即係特別佢覺得成日我好好話俾你，嗱你咁樣做咁樣做咧，你就可以解決到你好多人生嘅問題，你就會好有效率做嘢噶，你咧就唔會成日撞板噶啦。跟住我個仔點同佢阿媽講咧？同阿媽投訴話：阿爸又鬧我啦！我跟住我同阿師母講話：我真係唔係鬧佢咧，我真係教佢點樣做啫嘛。佢又鬧我啦，所以咧有時有啲嘢咧就係同阿媽講唔同我講嘅，好慘噶啊！所以咧，唉，我哋真係艱難，俾我數下苦啦。但係咧就係、是，但係嗰種狀況就係喺咁嘅狀況裏邊咧，有時。你仍然去甘心為他們做，為他們做一些事情，這個很有趣，即是做女士、做婦女或者做姊妹，有時就是這樣，即是那種的願意擺上就是甘心樂意。哇，如果你是這樣的人，記得給五分自己。第七點是什麼呢？他的供應是怎樣呢？他說他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而來，即是说呢，在世界各地运啲粮嚟到你嘅屋企里边，因为咩啊？照顾紧你嘅屋企嘅咩？起居饮食一无所缺。啊，姊妹们啊，你哋几点钟开始为你嘅屋企人预备早餐嘅？啊，我知道有啲而家冇啦，咪自己搞掂。但系咧，我即系有阵时见到有啲人真系好早为啲屋企人咧預備早餐，特別咧我睇網上面咧日本人仲誇張啊！日本人咧係一早起身係咩啊？攞定個飯盒，攞定個飯盒咧係擺滿曬啲飯啊，跟住啲餸菜咧係擺曬分曬顏色、分曬類，砌埋個公仔樣俾個小朋友拎去嘅。嗱，我哋未必咁誇張啊，不過我哋有陣時我哋都係咁樣，好似呢啲商船運糧而嚟，我哋每一日去照顧好我哋嘅仔女早午晚餐。嗰個爐頭咧，從來都未熄過，係咪？為咗提供佢哋嘅生活質素咧，我哋搜羅各地嘅物品，我哋去東方超市，我哋去西方嘅 Costco， 我哋煮南瓜嘅牛肉，我哋煮北菇蒸雞，即係五湖四海嘅嘢咧，都為佢哋預備。跟住咧，有陣時佢哋咧就一句話：，哎呀，唔中意食啊，係咪好激氣啊？不過咧，我哋就係咁樣願意咧，無論點都為佢哋預備。怕死他們長不大，怕死他們不夠肉，怕死他們不夠肥，所以呢，有時候看到小孩子女呢，即肥呢，即是說這個媽媽都供應 很豐富啊，不斷擠去吃東西，擠去吃東西，其實是福氣來的，不過呢，你都要讓他拉高長大的，其實，即要這樣，即就是這樣咯，我們就會這樣去為他們預備咯，甚至乎呢，繼續第八點惡到什麼呢？那種狀況就是什麼呢？未到黎明他就起身了，他那种的自律精神就是正常呢都想睡懒一点的，但是那位的才德的妇人是怎样？未到黎明就已经起身了，起身的状况还怎样呢？留意了，他说什么？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即是在做哪里的事啊？屋企的事，接着怎样？将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即代表什么？即是说她都开始上班这样，她有她自己在生活里面一些工作去安排给不同的人去做。正正好讲的就是什么？这个妇女她又要忙于自己的家庭生活，又忙于工作，生活两头忙。为了这些两头忙，她怎么样？未到黎明一大清早就起身出来预备。我想问一下啊，即係啲男士啦，係咪？你以往出嚟做嘢有冇收工時間㗎？有冇收工㗎？有收工，梗係有啦，係咪？做做屋企嘅家庭主婦有冇收工㗎？個個都話冇，咁你明啦。做家庭主婦有收工時間㗎，係嘛？半夜個仔女發高燒話，你都要即刻搞啊，係嘛？所以咧，有時真係弟兄真係要檢討一下，我哋好唔公平嘅。我哋放工翻到嚟就係收工咯，翻到嚟屋企有咩？有時攤咗喺度，我翻咗成日工咯喎。你有冇問下你身邊嗰個女人？佢翻咗全日工， 仲未收工，仲要照顾你啊，帮你预备衫裤啊，烫衫啊，系嘛？嗰种嘅状况就系佢嘅模式就系家庭工作两头忙得嚟，都愿意咧去早啲起身去预备。第九点就系咩啊？佢有意象，系有梦想嘅。吓，呢位嘅妇人就系咩咧？佢想起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嘅。去耕种葡萄园，呢个讲紧一个咩嘅状况呢？呢个女人咧好紧要啊，识得为家咧谂将来，谂将来。嗱，我哋一问，有阵时我哋赚到钱就点啊？通常点啊？使咗佢咯，即系有一赚到钱咧，身痕嘅，好想使嘅。但系呢个女人都有多余嘅钱，有多少少嘅钱嘅时候，唔系攞嚟使咗去吃喝玩乐，而系咩啊？佢谂起要。啊！要买块田地，为到家庭做一啲嘅投资，做一啲嘅安排。跟住咧就点啊？谂下谂下就真系买咗块田地出嚟之后点啊？善用呢块田地去改造佢，开始咧种下嘢，种下葡萄园之后种下嘢之后点啊？仲有收成，嗰啲收成系咩啊？就攞去拎出嚟卖。于是咩啊？又帮你滚翻啲钱翻嚟，好有头脑嘅。好有理想嘅，所以咧，我自己嘅體會就係、是，即、就、係、是、我哋嘅阿媽咧，好多時候咧，喺我哋真係我哋叫咩？香港人叫做唔記得點樣講嗰個字眼，即、就、係、是、我哋冇錢買首，冇首期買樓嘅，你知唔知啊？香港好多人都冇首期買樓噶，你知唔知我哋第一筆錢喺邊度嚟噶？咪又嚟自阿爸阿媽咯，甚至乎咩啊？即係而家香港咧，好多嘅咧就阿爸阿媽幫佢俾埋首期嗱，第時你大個出嚟做嘢就供啦，你只係負責供嗰 part 啫。邊個幫你去開始嗰個夢想咧？好多時候都係靠我哋嘅爸爸媽媽啊！特別呢個經文裏邊講緊嗰個婦女都係咁樣樣，幫我家庭能夠早啲去諗開始個夢想，所以咧我都好欣賞好多即係爸爸媽媽咧，都讓我哋咧可以。冇能力咧，開始第一次有自己置業嘅時候咧，佢為我哋預備咗呢啲，就係呢位財德嘅夫人裏邊咧嗰種嘅夢想嘅團隊，一路一路幫佢做一啲，做一啲，做一啲。第十點係咩咧？第十點就係佢嘅工作嘅態度係點咧？恩賜嘅態度咩啊？佢以能力束腰，膀臂有力，聽唔聽到啊？能力束腰，哇！好大嘅能力，扎住，扎好。即係你嘛，即係人開工嘅時候要扎好嗰條嘅圍裙咁樣嚇，即係能力束腰，膀臂有力。所以咧，你見得到有陣時我哋嘅阿媽咧，手臂好粗咧嚇，佢唔係肥，佢係壯，得唔得啊？所以你話俾你阿媽聽啊，你嘅手臂好壯啊，因為咧你為你擔起頭家嘛，好用咗好多體力。OK， 所以你會見到佢喺家庭裏邊嘅付出充滿力量。特別咧，好多嘅女士咧，媽媽咧都係點樣咧？絕不拖延，好勤力咁做嘢，做，唔會拖拖拉拉嘅，幫你咧完成咗一切嘅嘢。嗰種嘅工作嘅態度咧係咁緊要嘅。第十一種嘅狀況就係佢嘅自信就係咩？得常成功。呢個經文話，他覺得所經營嘅有利，他嘅燈終夜不滅。呢度講緊咩咧？佢話他覺得嘅意思咧，覺得呢個字咧就係解品嚐到嘅意思啊。品嚐到，即係話佢透過佢頭先之前講緊嗰啲嘅預備啊、勞苦啊，嚇又兼又會照顧屋企，又會翻工啊，跟住又儲到啲錢咧，又開始儲錢買首期啊，為個家庭一路預備嘅時候，甚至乎經營一啲買賣啊，跟住咧就令到品嚐到咧開始有盈利嘅狀況，而且講緊佢呢種狀況係咩咧？佢嘅燈終夜不滅。OK。佢嘅燈終夜不滅，講緊就係晚上嘅時候咩啊？佢盞燈都仲係著緊嘅。嚇，一陣間就要講多少少著燈做咩咧？嚇，但係你咪知道就係你以為瞓得嘅時候，但係咧佢盞燈仲著緊，仲做緊啲嘢嘅。嚇，但係咧講緊就係佢嘅過程裏邊就係讓到咧開始帶嚟一啲嘅利益，當中開始更有自信去做更加多嘅為家庭咧作更多嘅貢獻。这个就是那位的妇女。第十二个重点就是说她的勤奋，她 有夜間的工作，剛才說他的燈不會熄，為什麼呢？因為這裡第十九節說他手拿著鹽線杆和紡車線，他一隻手拿著這些杆，一隻手又拿著紡車線，兩隻手都沒有停過，仍然在晚上裡面呢去勞碌，為了家庭裡面去更加多做多少少的事、啊、所以呢勤奮勤奮呢是很多時候呢我們值得欣賞呢、啊、女士呢所做的一切。十三是她的憐憫，她將手就周濟困苦人，伸手幫補窮乏人。她不單止自己開始有自己的事業，有家庭，有個好足的保障，她還什麼，她還會兼顧到呢身邊的街坊的鄰里。有些人呢真的很困苦的，即是呢吃都冇得吃，會照顧一下嘅。我仲記得諗起，即係我哋香港喺好早期嘅時候都係咁樣噶嘛，係嘛？有一句説話咩啊？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記得咩年代講嘅呢句説話？我都係睇嗰啲電視劇咁講嘅啫，係嘛？成日都咁講嘅喎。啊，點解嘅咧？我哋唔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嘅咩？唔係喎，原來佢哋要關心身邊嘅鄰舍夠唔夠。啊、所以呢、就是、我知道我們教會很多很好的姊妹都是關心一下鄰舍回不回到教會就怎樣車他回來，是吧？幫助，互相幫助，因為這個是上帝給我們呢對社會一個很大的祝福、啊、所以呢這個憐憫的心呢都是這位的、啊、女士呢有的東西。下一個是什麼呢？她說她不因下雪為家裡的人擔心，因為全家都穿著主紅朱红衣服。讲紧乜嘢啊？落大雪、哦，突然间冻一冻、哦，哇！紧唔紧张啊？紧唔紧张啦？喺佛罗里达，你从来都唔见落雪，你梗系唔紧张。但系讲紧嗰个处境就话、是，如果真系突然间冻嘅时候，咁点啊？你有冇预备先？呢度经文话俾我听就系、是、呢个财德嘅妇人就系、是、佢早早已经为家人预备好一啲过冬天气冷嘅时候嘅衣服。以至到當真係落雪嚟到嘅時候咧，即時有得著，因為唔同依個世界，而家呢個時間咧，我哋一去就買到噶啦。但係古代嘅嚟講咧，唔係嘅嚇，唔係咁容易你話買到一啲咁嘅服裝，而且你需要自己去預備。而呢個婦女正正好就係佢係一個早早為一切準備好嘅人，懂得為一切準備好嘅人。十五就係、是。為自己去製作繡花簪子，他的衣服是細麻和紙布做的。說什麼呢？這裡有繡花簪子呢，其實就是你按一些的學者的研究就說這些簪子可能就是說地氈，就是地氈，又或者是一些的皮，一些的皮，即是代表什麼呢？這個婦女呢會為家裡裝飾好整個的居住環境，裝飾好佢嘅家居，讓到屋企裏邊咧舒舒服服，有家嘅感覺。五星級嘅酒店咧，係過一晚就唔掂噶啦。五星級嘅家咧，日日翻嚟都舒服嘅。呢、這個女人就係會咁樣去知道點樣去為咗家庭去預備，讓到呢個係一個有品味、有温暖嘅家。啊！呢個咧就係呢一位嘅女士咁樣去願意做上好多唔同嘅手工製品，以至到讓呢個家咧成為一個温暖嘅家。十六，佢點樣去同丈夫裏邊，即係參與喺丈夫嘅事情裏邊咧？就話佢嘅丈夫喺城門口同埋本地嘅長老同坐，為眾人所認識。呢度講緊乜嘢咧？就是、因為咧，原來喺以色列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城門口咧就係、是、一啲咧。長老啦，即係啲即嗰個民族裏邊一啲比較有資深嘅一啲嘅長老嚇，同埋咧有時審判案件嘅地方嚟嘅。而嗰啲人咧好多時候咧，總之係聚集喺度咧，喺度閒話家常，傾下偈，又會傾下偈咁樣嘅。而講緊就係呢一個人嘅丈夫能夠咧喺城門口同一班咁樣嘅長老，一班有地位嘅人一齊坐，而且咩為人所認識啊？你諗下。如果你即係個屋企搞唔掂咧，你都唔敢去呢啲地方，因為你咩啊？即係你怕俾人講嘛， 係咪？但係正正好就係佢哋維持到一個好好嘅家，讓到老公都有面啊，嚇，讓到老公有面子嘅時候，佢同一班咁樣嘅長老喺埋一齊嘅時候，完全唔覺得失禮，好緊要。聖經裏邊就講到以斯帖記裏邊咧，有一個嘅皇帝就叫阿哈徐魯王，呢、這個皇帝好勁噶，佢話咧佢統管127個省。哇，勁啦！127個省，即係當時好大嘅地方啊！以色列都係喺佢統治之下。但係講緊咩咧？結果咧，佢請人哋食飯啊！嗰個皇帝請好多人嚟食飯嘅時候，跟住咧，佢就嗌佢嘅皇后阿實提咧嚟到俾我哋嚟到嘅嘉賓見下你有幾靚啦。於是咧，嗰個皇后就咩啊？十二節話，卻不肯遵太監所傳嘅王命而嚟。他不肯聽王的命令來到去見王的賓客。當時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危機，就是什麼呢？那些群臣就說，你的皇后都不聽你之笛，我們整個國家的男人的老婆呢，就以後不會再聽老公話了。即是當時那段聖經是這樣說的，即係帶嚟咧成個國家咧嗰種影響，就係個太太如果藐視個丈夫咧，令到丈夫咧都冇面子咧，有陣時真係好難企得住嘅。呢個正正好就係講緊就係呢一個婦女，呢個財德嘅婦人，就係俾佢丈夫喺城門口同人哋傾偈嚇講嘢咧，完全好有面子，唔需要太擔心嚇自己咧係冇一個江湖地位咁樣嘅。十七嚇佢嘅企業點樣創造一個創意嘅？專家就係咩咧？佢用啲細麻布做衫去賣，用腰帶咧賣與商家。講緊佢做咗好多唔同嘅產品，藉著佢嘅才華做咗好多產品，用細麻布做嘅，做一啲腰帶可以拎出嚟賣嘅。嚇，為家庭裏邊咧添嚟更加多嘅機會。十八，佢嘅能力同埋威儀係佢嘅衣服。他想到日後的境況就喜笑，說什麼呢？他穿什麼衣服出來呢？今早師母都問我，今天穿哪套衣服出來好一點呢？那就是給意見，是吧？但是這裡說這個婦人是什麼？不用想，他的能力和他的威嚴呢，威儀呢，就是他的衣服了。一走出來呢，大家就知道這個人，哇，厲害，這個女人正，這個女人呢，持家有道，好女人，哇，咁样嘅喎，系嘛？你谂下我哋啊，我哋嘅妈妈系咪都系咁样？一听咧，大家听到啊，呢、這个真系好好，呢、這个阿妈，呢种就系佢行出嚟嗰种嘅威严吓、啊，就系佢嘅能力显出咧佢嗰种嘅衣服。十九讲紧就咩啊？佢把口啦，佢开口就发智慧，佢舌上有仁慈嘅法则。把口好重要嘅，佢話呢個婦人把口係咩啊？講出嚟嘅嘢咧係有智慧嚇，而且咧俾人感受到嗰種係仁慈，唔係亂咁講嘢嘅，唔係講是非嘅，唔係加鹽加醋嘅嚇，唔係咩啊？火上加油。有陣時咧，我哋都知道勒住舌頭係唔容易嘅。所以聖經裏面正正好就講緊有個即係要好謹慎我哋嘅言語，所以咧保羅先至話啊，女人不可講道。其實正正好講緊就係啲有啲喺當時保羅嘅處境，有啲女人就係亂咁講嘢，講到咧破壞咗教會嗰種嘅關係嗰種嘅狀況嚇。所以咧我哋要去小心去謹慎，我哋今日講咩説話，點樣去講咧嚇，實在咧好重要。但係呢度咧提醒我，哎哇！如果一個女人咧講嘢講得好咧，就 good 啦。二十，佢觀察家務並不吃閒飯。話呢個嘅婦人點啊？佢觀察住家務裏邊嘅各種嘅需要，睇下咩家務係佢需要參與嘅，而唔係掛住咧自己食好嘢，並不吃閒飯。啊，所以咧好用心去做家裏邊嘅一切。很多姊妹都願意這樣，是吧？好，很快了，第二十一，就是她的家庭是怎樣呢？有兒女，有丈夫，有一個這樣的家庭，一個比較完整一點，特別聖經裡面很多時候說，如果能夠蒙上帝的特別的應許，她可以好像亞伯拉罕這樣，去有很多的子孫，有很多下一代這樣， 这个讲紧呢个嘅妇女咧，同样咧能够带嚟下一代，而且系有福嘅，吓系有福嘅。廿二，而且讲到呢啲嘅仔女，佢嘅丈夫系点咧？啲仔女咧系会赞佢阿妈嘅，喺佢嘅丈夫口里边咧都系赞呢个嘅太太嘅。哇！你谂下，如果最认识你就系你嘅屋企人，系咪？你有啲咩唔妥咧？屋企人是最快發現的，而他說出來的你是什麼呢？他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一切，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一切。哇，多麼肯定啊！這個婦女，這個女子就是得到家人的肯定，這個正正是她 的特質。23了，他的信心是什么呢？崇敬的精神，因为他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出称赞。这个妇女她对上帝都有一份敬虔，她对上帝有一份敬虔，她愿意去敬重那位的上帝，去敬拜那位的上帝，以至到连上帝都给她肯定，让得着上帝的称赞。不单止地上人的称赞，还有天上而来的称赞。这个就是这位女士，这位妇女呢对上帝表达那份的信心。24就是她的回报，终身的收获。最终是什么呢？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经历了很多年劳苦，为家庭付出，一生为仔女，为丈夫，为家庭，为家居的布置，为家居的收入，为仔女将来的钱财，为个家庭里面投资，整夜劳苦，各样嘢最咩咩啊？到佢临晚年嘅时间咩啊？佢能够享受所得嘅，因为佢嘅劳苦咧，全部都冇白费。到佢年老嘅日子，可以享受住一切丰丰富富，而且佢喺城门口都得到荣耀，代表咩啊？记唔记得头先啊？城门口系咩地方啊？有长老嘅地方吗？有很多人判断案件的地方嘛，很多街坊在那里倾嘢的地方嘛，在那里呢个个都是赞他的。弟兄姊妹，看了这么多点了，今天我们想想，才德的妇人正正好就好像标题所说一样，女人不易做，真的不易啊。只是按照刚刚我们这样分类，分了24种一个才德的妇人，一个贤妇的一些的标准，如果零至五分，哇！如果一个女人可以能够攞足全部都五分的话，哇！实在难能可贵，难能可贵。今天的圣经就正正好话俾我哋听，就系、是、系啊，原来咧吓呢度箴言里边讲紧智慧之言就系箴言，佢话俾我听就系、是、由 A 数到 Z 咁样数法嘅话，一路数，哇！呢个女人好多好多嘅优点，好多好多嘅优点。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思考。不单止姊妹要思考，弟兄都要思考。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拥有这些特质，当然是好了。但是这个在座当中有没有人拿满分呢？就算我自己都放在自己身上，都没有把握拿满分。但是说的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贤妇，那个才德的妇人，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正正好就是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是啊，是很高的标准，我们要努力去经营。盼望各位姊妹，各位老师真的要努力，我们去经营就是什么，以致成为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大家都很想拥有你一样的那种的妇人。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都明白有时候我们很难拿满分的。我哋好难攞满分嘅，我哋用咩眼光去睇呢？有时我哋就用评估嘅眼光，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就系咩系真正嘅评估表呢？今日啲人误会咗评估就系咩咧？去 judge 人，去论断人，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嗰样唔得。今日社会里边教我哋就系，哇！你达唔到标准，你有几多分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在香港就是这样的了，读书拿99分都要被人说的。 係咪？哦，反而我覺得呢度幾好喎、啊，合格就要一人讚噶咯喎，係嘛？其實就係咁啊！真正嘅評估，我哋點解要去透過呢24個特質去睇咧？因為我哋真正嘅評估係咩啊？啊 ，patial form。啊 ，patial form 就係話俾我聽，我哋去欣賞、去讚賞嘅角度，去多面、多角度去欣賞你身邊嗰位嘅女士。咩意思啊？我哋睇嘢好狹窄嘅，即係淨係有一樣嘢咧，覺得嗰個人唔得咧，我哋就話呢個人，唉唔好啊。但係我哋有冇用打開我哋嘅眼睛望下，原來佢有好多好嘅嘢，好多好嘅特質。有陣時候我哋冇喺呢個角度去留意，我係從我自己可能譬如夫婦關係，有陣時候我淨係着重咧丈夫要求係一個點樣嘅老婆，但係冇諗下太太有陣時候為咗要盡好做媽媽嘅責任，照顧仔女，有陣時候照顧得你唔足夠咧，因為佢喺呢其他方面咧發揮得好好。今日我哋值得去喺今日裏邊母親節裏面諗嘅就係我哋去學習 praise 去讚賞啊。appreciate 去欣賞啊！我哋去欣賞一下你身邊嘅女士，佢有好多唔同嘅特質，或許有啲係低分啲，但係佢有好多地方做得好好。明唔明啊？我哋呢度生活，美國生活就係咩啊？多欣賞，少論斷。我自己都學習呢啲嘅功課，就係、是、啊，都做得唔錯喎。所以呢，我們今天要想的就是在這24點裡面想想你身邊這個的女士，可能是你的媽媽，可能你的嫲嫲婆婆，或者你的太太，你的伴侶，她有這些地方，我們懂得去欣賞她。其實母親節正好就是一個欣賞一個身邊女士的日子，讓我們發掘到許多美和善的地方。就是我們香港有一套的劇集，就是應該是日本來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左邊的女人知道叫什麼名字，叫花師奶，花師奶，就是用一個這樣描述，是一個師奶來的，就是呢，在她仔女眼裡面都很多暗暗沉沉的，亂亂盡盡的，不過呢，又照顧到她的仔女挺好的，是不是，花師奶就是這樣。隔離嗰本書係嗰本書叫咩啊？我的三十分媽媽，三十分媽媽，嗰、那個媽媽可能得三十分，但係佢已經好喺佢嘅能力之下，可能佢已經好努力噶啦。好簡單啦，問一個問題：有冇人要應可能都翻過學讀過數學係咪？你咪識加減乘除啊？係嘛？都學過係咪？有得學啊嘛？係嘛？但是做女人做阿媽咧，特別阿媽咧，本身生你嘅時候冇一個叫阿媽學院，阿媽學院畢業咧先俾你生嘅，係咪啊？我哋唔同讀書咧，你做醫生咧，你考好曬啲試，全部合格高分咧，確保你唔會醫死人咧，我就俾你做醫生啦。做阿媽唔係啊，可能我哋好多嘅原因令到我哋好早已經要。面對我哋仔女，或者我哋專心我哋嘅事業，我哋冇時間去學習點樣個去照顧家庭，去點樣去培育我哋嘅下一代等等。有陣時就係咁咯，做阿媽係冇考試嘅，佢冇讀過一啲嘅課程就已經成為你阿媽，所以佢都係邊學邊做。所以喺個過程裏邊咧，或許有啲地方都係學習當中，唔係一百分，但係佢進步緊，真嘅。十年前我食師母嘅嘢同今日已經唔同，好安全，係嘛？好放心，可以倚靠佢，係嘛？係好唔同噶，你俾機會佢咯。我哋慢慢發掘佢嘅好處，發掘佢嘅優點。呢、這個正正喺我哋喺聖經裏面常常學習，就係點樣去欣賞別人。所以今天啊，即係都要諗下點樣欣賞你身邊嘅嗰一位咧嚇。嗱，呢個就係我阿媽啦嚇，即係呢個係未老退化之前嘅時候，都仲可以帶到去飲茶，做到好多嘢。即係我自己，即係喺呢個日子裏邊，我自己都諗下啊，我母親係點咧嚇？真係噶，我母親都唔係一百分嘅，我阿媽咧係冇讀過書嘅，唔識字嘅， 唔識字，即係咧，所以咧成日咩都唔識嘅，即係佢要你話俾佢聽係乜嘢，話完俾佢聽，其實佢都唔知係乜嘢嘅。咁你好明啊，即係有啲嘢解釋完俾佢聽，其實佢都唔係好明你講乜嘢嘅，因為佢冇讀過書，佢冇嗰種諗嘢嘅方式，唔識咁高層次嘅諗嘢。不過佢係盡責照顧我哋嘅阿媽。我記得有一次，喺我屋企裏邊，即係我哋嗰時候住嗰啲十層樓高嘅嗰啲大廈咧。我哋細路仔，我哋貪玩啊！我哋貪玩點咧？即係阿媽落咗去買嘢啦，咁我哋鎖咗道門，唔知點樣鎖埋個鐵閘。鎖完之後咧，我哋又唔識開。啲細路啊嘛，佢仲係好細個咁，扭下搞下咁啊鎖住咗。跟住我媽翻到嚟嘅時候，入唔到嚟屋企啊！嚇，跟住咧佢好擔心我哋啊！咁擔心我哋咁點算咧？今時今日可能就爆到鐵閘啦嚇，但係我哋嗰時候唔興嘅。咁點咧？我媽咧就係走上樓上，同樓上嗰家講：你可唔可以開個窗口俾我？記住，我屋企住九樓，樓上嗰家係住十樓。跟住咧，佢打開嗰啲我哋以前啲廉租屋咧，打開啲好似啲監獄嗰啲鐵枝嗰啲咧，打開個鐵枝，跟住佢就係咁樣揾條繩咁吊，問題即係啲。在十樓自己掉下來，掉下來九樓，然後開我們家的露台的鐵閘，蓋回來。我們好像很輕描淡寫，但你想想，其實是十樓去九樓，不是搭梯，是爬繩，是在一個下面沒有安全網，沒有一個保護網之下，這樣爬下來，就為了要很緊張我們爬回家。睇確保我哋安全，跟住開翻台鐵閘。就係呢一件事，我自己覺得已經滿分啦。因為一個阿媽能夠為你去犧牲，佢可能冇命，佢可能受傷，佢可能冇咗一啲佢好重要嘅嘢。不過佢看我哋係比呢啲嘢更加寶貴。弟兄姊妹真係好值得咧，我哋諗一諗嚇，即係喺你生命裏邊，你嗰個嘅。女士那位的婦人，包括可能你的太太，可能你的媽媽等等，或者你自己，原來你有些地方你是值得欣賞的，你有些地方做得很好的，盼望我們都在今天的日子裡面，我們去表達出來，就好像經文裡面所說，就是那個財德的婦人的子女走出來說什麼？起來稱她為有福，她的丈夫都要什麼？稱讚她。怎樣能夠去表達那種稱讚呢？他就說，財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過一切。所以今天把握機會去告訴你身邊那位的女士聽，世上的媽媽很多，不過唯獨你在我眼裡面你超過一切。告訴她聽，她是超過一切。如果你是丈夫的話，你告訴你身邊的太太聽，就是世上有很多女人，不過唯獨你超過一切，唯獨你超過一切，是很美麗的圖畫，因為你這個是對他的肯定。試一下吧，今天的日子說什麼都可以，不會尷尬的，儘管去勇於跟你身邊那位你愛的那位的女士去告訴她，唯獨你超過一切。是我們可以告訴身邊的人，我真的愛你。當然我們去回轉頭，就是剛才講到聖經裡面正正好講緊一種好特別的典範的愛，讓我們去思考住原來真的有人又可以做得到那種財德的婦人。但或者這樣說，如果能夠做到這樣都滿分是不容易，哪裡可以找到愛的典範呢？我想在聖經裡面，就是唯有神自己能夠做得到。聖經裡面很清楚說，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的裡面，神也都住在祂裡面。是啊，今天呢，有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分數不夠，或者我們覺得身邊人分數不夠的時候，我們去求神給我們有更多的愛咯。我們不懂得愛，唯有神懂得去愛。聖經很清楚說，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祂已經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再次向我們顯明。所以當我們去 很想渴求一份的愛，或者在我們身邊的父母裡面，或者在我們身邊的伴侶裡面拿不到滿足的時候，我們去找回神，唯有我們認識那位的上帝，我才能夠得到真正持久的那份的愛。這個就是個愛字了，你看不看到這個是什麼字？你再看真一點，這個是什麼字？蛤？這個是什麼字啊？什麼？母愛。這個是什麼字啊？看清楚一點。你試試把你的頭擰去這邊。看清楚了嗎？看到了嗎？你的頭擰去這邊。那邊不是這邊，是這邊，是啦。你看不到這個是什麼字啊？神字來的。神就是愛啊。神就是愛啊。当我们找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唯有找回神才能够得到这份的爱。事实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经常都说天父，天父的爱，其实天父的爱里面都包含了天母，即是我不用这个字眼，好像母亲的爱一样。马太福音里面就这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到你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神正正好讲紧就系，佢都有一份嘅爱，好像母鸡一样聚集小鸡。神就系咁样样去，好似一个母亲一样去聚集所有佢嘅儿女喺佢嘅翅膀保护之下。呢个就系我哋嘅上帝。所以如果你很想認識這位上帝的話，我盼望你都打開你的心門去給上帝去擁抱你。你在上帝的翅膀之下，好像小雞一樣，你就會得到上帝最好的保護。對於那班的猶太人來說，他們不願意，但對於你來說，你又願不願意呢？當你願意回到去上帝的愛裡面，得著上帝的愛的時候，你願意愛神，神就愛你。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当你懂得爱神的时候，神是会给你肯定，神会赞赏你。留意这段圣经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无论你几多么美女，有一天你都成为皱纹。这些是会过去的，但你对神的爱呢，是能够持续到永远。所以盼望今天呢，如果你是未听过福音或者未接受福音，盼望你都能够打开你的心，尝试经历下神那种的爱，神对你的拥抱，让你明白无论你多么不完美，上帝都对你完全的接纳。最后就是有一位的才德的妇人，他呢都愿意认识上帝，他呢都是就是愿意去敬畏上帝，所以呢他称赞神，神都会称颂他。我们看一个短片。 陈文讲何少英呢婆婆一起合唱一首叫做绵绵十嫁恩，祝大家呢在母亲节里面呢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得主的恩典恩惠临到各人的身上。主爱大恩遍尘寰，福泽众生， 福泽众生， 妻爱子救万民，他降生拯救迷羊，迷羊向归家，他寄予 寄于世间下， 不惜与尊降贵，一生决意决意，以是因世人， 若不福音与共人， 若贫弱者没泪痕，告于创生天国近。 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引导人脱罪蒙得永生。 他十卡卷躯一心要挽救苍生，至今故意预定，预定信者得永生。 喜得教主初爱， 世间几许凡人，能明此等恩心。 他甘膽重罪，被藐視偏逆憂患，遭逼百厭棄，沧桑百见，却到处退己于人。 橄榄山中有泪痕， 个个他山碎断云。 教主三天复身破雾雨， 他是信者亦能复生，跟共同获那天国救恩。 天国君，万国君， 彰显主爱心，苏醒罪恶心。今我得救已获得生生，庆得每天结伴与主同行，未怕风霜难，主恩爱万民众唱，主恩爱愿同众唱，同唱同唱，众唱众唱，众歌遍及尘寰，皆因基督降生在世间。 好耐都冇咁开心唱歌啦，真系。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阿 Tony 啦吓，同埋佢阿妈妈啦吓，咁啊，即系头先白母咧最尾讲咗嘅嘛，好耐冇试过咁样一齐咁样去唱诗歌啊，一啲赞美神啊。咁事实上咧，我谂最好嘅福气就系、是、即系同你嘅家人咧一齐得到上帝嘅爱，得到上帝嘅拥抱，盼望咧我哋都能够得到神自己咧俾我哋嘅丰富喺里边咧得到佢俾我哋嘅爱。我哋一齐咧试下合埋双眼，我哋咧都有一个安静嘅时间，我哋有一齐祈祷嘅时间。首先我邀请你去去在心里面都想起你那位的你所爱的，可能那位是你的母亲，可能是你的外母，可能是你的奶奶，又或者是你身边的伴侣，想起这位为你付出过的。我鼓励你先在心里面向神告诉你的感恩，数出你的感恩，因为他真的与你同行了一段很长的日子。盼望我都给你一个时间，你自己去在心里面去感谢神为你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亲人。接着来都同样，我想你去想一想一下，你不单止有一位亲人是很关心你，更加有一位的上帝是关心你，去怜爱你。我想你去想一想，你愿不愿意去被上帝这份的爱去拥抱呢？特别你愿不愿意爱一位在你还作罪人的时候为你牺牲的耶稣。好想如果你都愿意去信靠这位的主，我希望你特别去向神去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同的姊妹，有很多我们爱的人，我们一些女士，他们有些是真的已经成为了妈妈，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他们过去的日子里面付上很多的劳苦，求你都纪念他们。最多謝你，有些呢是不是做媽媽的，不過呢她作為妻子的，她都負上她妻子的責任，盡上很多的努力，擔起頭家一起去為家呢添上温暖的，這些的姊妹都加在你手裏面，求你呢大大的獎賞她們。最多也多謝你，讓我都是很多的在座當中的每一位的女士，她們呢都人生裏面呢都確實呢真的不容易 做女士真的不容易，但求你自己也都是纪念他们在你里面的辛劳，愿主你让他们更加懂得去在你里面得到安慰和得到鼓励。愿神你就这样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都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去更加欣赏我们身边的人。求你就这样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